事物的隔离下，它的实现呢是由并发控制机制来完成的。并发控制机制保证系统只产生这样的调度，什么样的调度呢？冲突或者是试图可串行化的调度，而且没有基点。一个无基点的调度，它能保证事物是可恢复的。